发明三纲这个提法这个概念的，这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大儒董仲舒。他的这个创举对于儒家思想后来的发展，乃至于对我们中国啊，我们社会形态文化传统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正面的反面的啊，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我们上次的节目中呢都已经说过了。今天呀，我们想着重说一说三字经里面对待三纲的这个态度。我们看到三字经的这个作者非常了不起，虽然说作为一个儒家的学者，在给孩子们编纂启蒙读物的时候，他仍然想着啊要把儒家的思想呢介绍给孩子们，但是对于这些思想，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价值判断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把三纲这个概念还是告诉给了孩子们，并且呢放在了和我们天地万物的这个基础啊，古人眼里三才三光并列的这个位置非常重。重归重，但他并没有在这里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简单的说就用纲啊这样一个形式给固定下来，让你去不容挑战不容侵犯。虽然提了纲，可是紧跟着对于这三纲三种关系之间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用非常简单的一个字各自做出了概括。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义亲顺。那么我们说君臣义，君要守君的道义，臣要守臣的道义，君臣之间要有这样一种义的关系来束缚他，来约束他。用一个义字来概括君臣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这个表述和谁是最像的？孔子。君君臣臣，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这不恰恰就是君臣义三字经里这三个字对于君臣之间关系的一个概括吗？父子之间呢，没有去强调父为子纲啊，老子天下第一，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你都得按我说的做，没有。父子亲，父慈子孝，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父子之间的关系吗？夫妇之间也是一样，没有说男人啊在家里面要对这个女人有绝对的权威，夫妇之间是一个和顺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和睦，和谐的家庭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瞧《三字经》这部书啊，觉得一个小钢件孩子的启蒙读物没什么了不起，没有。作为《三字经》的作者啊，当然我们现在比较主流的观点之前也介绍过了啊，宋朝的王应麟，如果真的是他所作，这样一位儒家学者，我们说非常的了不起，太值得人敬佩了。作为儒家的学者，他在编纂这样一部儿童蒙学读物的时候，并没有对儒家传统的东西照单全收，而是有着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特别是这样精炼的语言去概括这种关系，我们说很像孔子啊，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欲褒贬别善恶，这是后面三字经里面要提到的啊。对于春秋的这个评价，其实这部三字经也是一样，巧妙的就在这方寸之间呀，我们说把他的思想，把他认为孩子应该秉持的价值观世界观啊，就这样潜移默化的写在文字当中，刻印在了孩子的脑海中。所以看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仅就三纲这件事情来说，三字经的作者所强调的三纲和董仲舒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啊不太是一回事儿。那边讲的是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服从，而这边强调的呢是人际关系当中的那种爱，那种道义。这种温馨和谐的君臣关系，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并不是老有机会见到的，但是在我们的传统相声中，在官场斗这部作品里，虽然我们时时刻刻看到啊乾隆和珅老变着法的跟刘墉这儿捣乱，但是刘墉这么葛的一个人，三天两头的犯上啊，我们看很多举动乾隆也没拿他怎样，我们似乎感觉这不就是理想中的那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吗？君臣都守着各自的道义。我们下边啊还是接着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来给您继续演说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嗯，不错，这个菜啊也好吃，这个菜也不错，嗯，二位爱卿都挺好。今天朕有额外的赏赐。什么赏赐？我赏你们十鱼吃。 什么叫十鱼？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这鱼有时间限制。 这个东西北京没有，只有镇江才有，这是镇江进贡的，鱼出水就死，食鱼肉质特别鲜美。那阵儿呢，运送还不方便，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怎么办呢？全得靠人运送。鱼一出水死了之后，拿冰把它镇上，大木桶，200里为一个驿站，镇江到北京城2500里，这么一站一站的往北京运，运到这儿之后，有的就不能吃了，挑来选去，最后剩下3条，皇上自己吃1条，给太后1条，还剩下1条，赏给2位爱卿吃，多大的恩赐！镇江食鱼啊，真好。刘墉一听，今天来吃这顿饭算是来着了，真不错，这食鱼是好东西。可是有一点，这个东西要是给和珅吃，那不糟践了。想到这儿站起来了，皇上，臣谢主隆恩啊，不用客气，这个赏给你们吃啊。是，可是有一点，我想跟您请示一下，吃这食鱼，我想吃这鱼脑袋。啊？为什么吃鱼脑袋呢？哎，万岁，不瞒您说，我知道，有人说过，吃这个食鱼的鱼脑袋，吃这个鱼头，能让人这个智力变得非常的高，啊，脑子快，啊，我想补一补我这脑子，我平常呢过于愚钝。和珅在旁边听，什么？你还要补脑？你都聪明成这样了，每天就靠玩我皇上。你要再聪明了，我得死去呀！那哪行去？我这脑子慢，我得补补。啊，万岁，我跟您说，那个不行，刘罗锅太聪明了，这个我得补脑子。我申请，我吃这鱼头。哎，不，和珅，我吃这鱼头。不行不行啊，不能你吃。哎，他太聪明了，先下手为强。来，一筷子鱼头夹过来，特别的，嚼这鱼头。你看你这人，你怎么这样呢？盘子端过来，刘墉把这鱼肉都吃了。吃了一会儿，和珅发现不对，我上当了。因为什么？没吃出好来，顺着嘴角哗哗流血。你瞧瞧，刘墉吃剩下还有一点鱼肉，一筷子夹起来搁在嘴里，啊，太好吃了。骗我，他说吃鱼脑袋能聪明，我吃流血，你看我这嘴哗哗流血。乾隆也生气，这么大人了，刘墉这样，刘爱卿，你也是，都是中堂，你怎么骗和珅呢？你让他，你说鱼头好吃，而且这鱼脑袋吃完了，长智力，你怎么骗人呢？万岁，我没骗人。你想，和珅刚吃了一块鱼肉，就知道鱼脑袋好吃，他这不长能耐了吗？我长什么能耐了？我这家床子都扎烂了，我你看我这家业都剩什么样了？舌头上还一窟窿。万岁，他欺负人，我不跟他玩了。我告诉你妈去。行了，你也是臭没出息，你要不抢呢？这还怨我？总算把这顿饭吃完，吃饱了喝足了，刘墉回府，该歇着歇着去了。刘墉很高兴，哎呀，这和珅扎嘴了。啊，很阴。刘墉回家了，赶紧把太医叫来，和珅这儿打绷带啊，绷上了，他止血呀。完了，我跟您说，我好不了了，您得给我做主。要不抢你也不至于。你看刘墉。处处压我一头，学问也比我大，每次您提的问题他都能答得上来，我怎么都答不上来？那我哪知道去？你学去呀！我要能学还跟您说吗？我现在也晚了呀，他老压我一头，他脑子比我快，您得帮我转转这面子。乾隆宠着和珅，也是刘墉老欺负他，这样和爱卿。我出几道题， 我现在一会儿就给你写下来，你拿回家查资料，这一宿你就琢磨。等我转过天来，八宝金殿，哎，咱们这个上朝的时候，同着满朝的文武，我还提问这几道题，你呢站出来，汤汤汤一说，大伙儿一笑，哎呀，和珅有学问，有能耐，大伙儿不得高看你一眼吗？哎，对，这是一好主意。对，行，您写下来吧。乾隆提笔不加思索，写了这么几句。和珅打开一瞧，写的什么呀？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薄，什么厚，什么肥，什么瘦。哦，行了，万岁爷，那我跟您告假，我回家查资料去了，赶紧去吧。和珅回府，回到家里边，拿着这纸，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薄什么厚，什么肥什么瘦，啊，不知道。不知道，他很诚实。什么高什么低，还是不知道。他就叨咕这几句，大管家何喜在旁边陪着，什么东西到底是？冥思苦想，想不出来。何霞，哎，怎么的？什么事儿？你瞧瞧，何喜接过来一瞧，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薄什么厚，什么肥什么瘦，这你知道吗？这是皇上给我出的题，让我明天早朝的时候啊一说，大伙儿高看我。你能帮我想个答案吗？哎，中堂，您怎么了？我这点能耐能比您强吗？常言说水大不能漫过船去，我有什么学问？要我看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而且我跟您说，咱们整个的这个和府里，中堂府里就不可能有人知道，上至您下至老妈子谁也不知道。那为什么咱这儿，对不对？我抽你，你把话说出来，说出来就没劲了。您也明白是吧？这倒是。那咱们不知道明天我怎么露脸呢？依着我说呀，咱们得找外援。外援谁呀？刘墉、刘仲恒，他准知。废话，还用你说？他知道他能告我吗？就是，咱送礼呀，送完礼拿面子去着你，他不就得告他吗？哎，这倒是。那可是明天八宝金殿面见万岁，我这么一说，大伙儿都知道是刘墉告我的。您糊涂，您不说谁知道是刘墉告我的？反正您露脸了就完了。哎，我就这主意。那咱送什么呀？银子、金子不要拿。我跟你说，我了解这刘墉，他最喜欢关东烟，喜欢喝白干酒，最爱吃的是烧羊肉。 哦， 赶紧你办去，您放心吧，交给我，一会儿啊，我给他送去。赶紧买了几把子关东烟，然后呢，打了几坛子白干酒，都是上好的。到岳圣斋户部马家烧了一只全羊，都弄得了，备好了，写好了礼单，何喜办事也利索。来到刘府，有人给通传。大管家张成刘安出来哟，这个何管家您来啊？ 啊，是是是，我是送礼来了，何中堂上送来的，只有礼单呈上，您瞧瞧。哎，得嘞，您稍等啊，把礼单拿进来。 这个王府啊，官宦人家送礼只写礼单啊，不把东西往屋里抬，哎，有别的地儿收藏。给刘墉瞧，刘墉看了，哦，和珅怎么了？吃脏东西了。想着给我送礼了，行了，收回吧。嗯，然后给何喜儿20两银子，嗯，去吧，这是给他的小费。哎，给了20两银子啊，谢谢中堂，谢谢中堂，哎，回来您跟中堂说一声吧。二位管家，我回去了。何喜儿回府了，刘墉把张成、刘安叫过来了，去给我切盘烧羊肉，打一500杯酒，我喝点。把这关东烟给我搓了，他说我来一锅，我尝尝。 喝东西，一说喝还真不错，真好，加一筷子烧羊肉，喝，还是岳顺斋的好吃，端起酒杯，子儿都一杯，高兴，你们俩人陪着我，陪着我啊，一大盆烧羊肉，夹出来一块给张成，夹出来一块给刘安，这是你们俩的，这是我的啊。因为大人比较鸡贼，刘墉过日子细，把钱都在肋条上拴着，这一块别多吃，吃多了这胆固醇高，血脂高不好。我吃这个，滋儿都喝着，滋儿都一杯酒，吧嗒一口肉，高兴也美。说现在的话，九点来钟，定更天，和珅过后，定更在屋里正喝酒，哎，和珅怎么来了？赶紧我得出去等等，哎呦哎呦，这一起来酒劲儿上头，哎呦我眼前都晃，不行，扶着我，扶着我，我得出去接他去，哎呦，我得迎接他，都好面子啊，都得应酬着啊，来，让进屋里边，让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倒上酒，哎，这吃这，来，喝着，酒劲儿可都上来了，嘴里也呜噜呜噜，哎。来，喝呀！和珅喝了一口酒，把酒杯放。 刘队， 我今儿来是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来，请教二子，您说吧。 和珅就是瞎了心了，他都喝成那样，就别问了。可是他自个儿又想不出来，没办法。这个皇上给我出了几道题， 什么题？说，朕先告你。 怎么了？这叫咬人？那我说了，您帮我想想这个答案。皇上问我什么高？ 什么高？黄瓜高？ 啊？黄瓜？ 啊？黄瓜价多高，黄瓜就多高，黄瓜 高了您这个，什么低？ 茄子低，茄子秧低啊，秧低可不茄子低吗？你见过秧脸儿茄子吗？ 没有吧？高了，哎，什么冬？ 冬瓜冬啊？ 哎，我怎么没想到呢？什么西？ 西瓜西呀、啊？ 哦，南瓜南。 对， 是啊，长能耐啊。什么薄？刘墉犯难了。 嗯，黄。 哎，想起来了。 耍钱薄，耍钱能耐，把感情耍薄，耍钱薄。 哎，是，什么厚？ 喝酒喝，越喝感情越好。 有道理，有道理。哎，那我问您，什么瘦？ 杨健的瘦， 瘦不瘦？哎，对，什么肥？ 杨尾巴油肥呀，多肥啊！ 哎呀，高了，得了，不讨扰了，我回去了。和珅回府瞎了心了，这一宿没睡觉，就捣鼓这个，黄高切低，东中西西，耍钱薄喝酒厚，杨健瘦杨子油，东中西西，黄高切低，啊，这一宿啊就是这个，哎呀，就到，就这点事儿。 这套东西啊，和珅记得越熟，明儿在乾隆面前丢的脸就会越大。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表演的这段单口相声《官场斗》。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有有，这桌子怎么这么乱？怎么没给收拾？ 哎，跟中堂会，给您吃完了，吃一半您就睡了，我们也不敢收。您过日子太细，收了扣我们工钱也麻烦。我没敢动，给您搁着搁着呢。 赶紧收拾吧，收拾吧，收拾。 让张成、刘安收拾东西，这儿正忙活着呢。悠悠想，哎， 张成、刘安， 哎，中堂，什么事儿？ 不是、啊， 谁来了？和珅和的人。 哦，对对对，和珅来了，和珅是来了。 嗯，送的礼，喝的酒，他还来了。 嗯， 我记得有那么个信儿，他说好像是，我记得问我几个问题。皇上给出的啊，他问我什么糕，我说的黄瓜糕，什么低茄子低，什么东什么东不通西不西，什么薄耍钱薄喝酒薄，什么瘦什么肥，杨健的瘦杨女流肥，这不是人话呀。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哎呀，真是喝多了，你看这个酒后乱性，而且还胡说八道，哎，就应该几点了？回中堂，三更钟啊，赶紧睡觉上床。为什么呀？他得赶紧去，心说我得抢在和珅头里，我得拦住了他，别在金殿以上胡说八道。这要跟万岁说了，一问谁说的？刘墉告我的，连我都跑不了啊。一个中堂说这个胡说八道，而且你要是万岁怪罪他，我们俩这疙瘩又越结越深，这扣可就算是坐下了，那不麻烦吗？我得拦着他，我单教他一套词儿，我得赶紧去顺交上朝，往朝上走吧。坏了，去晚了，就因为喝酒耽误事儿。一瞧大伙儿已经啊，这个队伍已经开始上朝了，赶紧吧，跟着一块儿走。过去那阵上朝啊，谁 低头看二柳，双手捧朝珠，上朝卖方， 得这样走， 低头看二柳，朝服上这个第二个扣子，看着这儿，为什么不能抬着头呢？一抬头有一刺王杀将，双手捧着这朝珠，啊，朝珠上面有一颗红的珠子，仙鹤顶上红，在金殿以上，啊，审出来你有什么罪了？或者是在这个金殿上面说了不应该说的话了，你死吧，怎么死？拉住就砍了，没那时间，马上就得死，把这毒药搁嘴里狠，人就完了，啊，这就死了。双手捧朝珠，低头看二牛，随着队伍上朝，八个金殿已经站好了，皇上跟这坐着，啊，刘墉、和珅也站好了，刘墉一个劲儿的给和珅使眼色，那意思。别说啊，咱教你一套词儿，千万别说，和珅理会错了啊，赶紧说。 行， 他说一问我就说，一问我就说啊。 皇上想起来昨跟和珅定的那事儿 啊，南朝文武，我有这么几道题想问一问你。 没人敢说话。 什么高什么低，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薄什么厚，什么肥什么瘦。和珅蹭就站起来，皇上我知道。我害姓你知道？ 皇上出门几个眼儿？然后和珅， 没错没错， 俩人都定好了。乾隆也高兴，站起来了。 害姓你知道？慢慢说，不着急。我问你，什么高？啊？ 还我高？乾隆说：“我还坐下吧。”坐下，坐下。 怎么还我高？你想啊？房价多高，还我就多高。 哦， 那什么低呢？茄子低。 乾隆站起来，我还是站起来了。 怎么茄子低呢？茄子秧低，你见过羊脸茄子吗？什么东什么西，东不东西不西。啊？什么宝？耍钱宝啊？掷骰子耍宝了？什么厚？喝酒后，越喝感情越深。那什么瘦？羊尖子瘦。什么肥？羊尾巴油肥。我踢死你！一个中堂胡说八道。 怎么了？还怎么了？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和珅意识到了，刘墉害我。 你这个， 跪下！ 我爷爷， 胡说八道！金殿以上，生养你们刘妃，你还要不要脸了，和珅？和珅心说：完了，今儿我不但没露脸，把脸都丢干净了。满朝文武这个乐呀，也不敢乐，吭哧。乾隆一看刘墉，那后背那罗锅，直愣着。乾隆心说：刘爱卿怎么着？罗锅改震动的。您说我不能跟这儿干着呀，没人说话，问刘墉吧。刘墉，你来答，你说什么高？启奏万岁，君王高。什么地？臣子地。文在东，武在西，人情薄，皇恩厚。什么肥？什么瘦？什么肥？春雨肥，严霜瘦。看人家怎么说的。和珅眼泪哗哗的。 万岁，我说的也是他叫的，怎么他两回说不一样的？ 胡说八道！你看刘墉说的多好啊，我得赏，我得赏。和珅刚才说那话乾隆听见了，哦，这套词也是刘墉教的。甭问，这就是刘墉害他。心说这个刘墉真坏。乾隆是偏袒和珅，总压和珅一头，说得好，我得赏，我得赏，嘴上说，心里说我要罚你才好了。哎，想着想，想出来一主意，你不能来当，你不官做得当吗？我再封你当个大官，你不见官大一级吗？比别人都大一级。是这样，我给你找个姥姥，找一个比你大的管着你。嘿嘿，就是这主意啊。这个刘爱卿，我得赏你，我赏你啊。皇上，您赏我什么呀？我想封你当大官，可是你啊官至极品，无法再封。这样，我封你为八旗兵副都统。多大的荣耀，一个汉官当八旗兵的副都统，表面上看这是荣耀，实际上这有问题。和珅是八旗兵正都统，封你刘墉当副都统，你不见官大一级吗？这回你在和珅面前你大不了了，他得管着你。和珅跟这跪着心说：哎，皇上还是想着我。别看我胡说八道，皇上帮我出主意了。刘墉琢磨这里有事儿，但是没想明白是什么，赶紧跪下谢主隆恩，把这事儿就给算是办完了。上完了朝，散朝，刘墉回府，回到府里边越琢磨越不对劲，不像话，您这是要害我，不是封我当大官，是惦着让和珅管着我。哎，万岁爷，你可太客气了，这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让和珅管着我呢？我可不能吃这个亏，睡不着觉。晚上躺在床上查账，查什么账？不是说这个真正的跟那儿查他们家这账，他有个外号叫刘三本，就是每天上朝最少三本，有的时候一天三本参导三名封疆大吏，这是刘墉干的事儿。左都御史就靠参人活着啊。还有呢，什么叫刘三本？肚子里有三本坏账啊。头一条，头一篇，什么害坏账？怎么玩人？你说琢磨，想来想去，哎，不，万岁爷帮着你和珅欺负我刘墉，我能让你们两个人把我给欺负？哼，不可能。明天我上朝，我就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我这么办完了以后，你和珅一辈子都得怕我，我就不信你不服。想好，他睡觉了，和珅也高兴，嘿，今儿封他副都统，我是正都统， 我管着你，我比你能力大，比你官大。到了第二天，上朝吧。上朝在金殿以上议论完国家大事，然后呢，这些文武过官不许走，得在朝房里待着。皇上批改奏折，到快中午才能走呢，不是说这一散朝就都可以回去了。然后皇上批改奏章一会儿的时候，这个奏事处那儿有太监跟这个嫔妃台上喊啊，有本倒奏啊，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这一喊，刘墉听见就塞着这个了，臣刘墉有本。宣刘墉随旨进殿，刘墉进来了，往这一跪，嫔妃台上。皇上一瞧，刘墉每天准你。有事没事准三本，心说你这干嘛呀，都是当官，我知道有的时候犯点小错不能把他这官给罢免了。天天的参也没有正事儿。今儿我看他要干嘛。刘爱卿，今见朕当有何奏章？刘墉低头，回国主万岁，臣今天走在街市以上，见八旗兵丁甚苦，食不充饥，衣不遮体，请国主万岁龙翼天才。乾隆正气，哪儿啊，昨天刚封的你八旗兵副都督，今天你上这干嘛来？他说这话，我走在街市以上，就我在街上我瞧见了八旗兵丁甚苦啊，特别惨，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吃不饱穿不暖，他这是给八旗兵讨赏，昨儿刚当副都统，今天你就讨赏，有你什么事儿？再说了，正都统都没来，你这副都统干嘛来了？心里想，嘴上没说，心说啊，我拿你个多事多权，我问你是不是给八旗兵讨赏？你要是给八旗兵讨赏，多事多权，降级发俸。把你那俸禄赏给八旗兵丁。哦，刘爱卿，你言下之意是想给八旗兵丁讨赏不成吗？刘墉心说，我才不这么正面回答呢，我要一回答得降低发俸。不是讨赏，我是为了我大清朝的江山社稷。这跟江山社稷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么多的邻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呢。是啊，可是他们那个使者来到咱们大清朝，瞧见八旗兵丁穿得这么破，也吃不饱，人家就要侵略呀！啊，你们兵都这样，对不对？我们要是造反了，兵也愿意，不愿意为这个万岁爷您卖命。所以说，我为的是大清朝江山社稷。还真能说，还是为我，哈哈，啊，不是为了八旗兵。皇上心说，我也不跟他找他麻烦，没用，刘墉我太了解了，怎么矫情你也矫情不过他啊，最后还得听他的。行，依着你，这样赏给八旗兵两个月的恩赏，下殿去吧。臣谢主隆恩啊。行，下殿去吧。走啊，这待着干嘛呢？皇上，我还有事儿。什么事儿说？我觉得吧，这个给八旗兵讨赏啊，不应该是副都统干的，那应该是正都统干。是啊，皇上也琢磨，对呀，和珅你干嘛吃的？八旗兵过得不好，你怎么不上殿讨赏啊？对，应该正都统。我觉得和的人不体察民情，这是有意官逼兵反，毁我大清朝江山社稷。还请国主万岁龙翼天才。行，你走，不管了。皇上这气，倒霉和珅。啊，人说的好，去把和珅给我叫来。刘墉回家，和珅来了。和珅，八旗兵过得不好，你不知道？皇上万岁，什么呀？衣不遮体，食不充饥，知道吗？你看不见，你身为正都统，要你干嘛吃的？罚你两万两银子。 赶紧，我赏给八旗兵俩月恩赏，去吧。 哪儿的事儿啊？ 我没招他呀，怎么叫上来就卷啊？张嘴就骂呀！他不知道刘墉去讨赏了，刘墉下退了朝是干嘛去呢？回家，散了朝，他回家睡觉。和珅一天一宿没睡，怎么样？他是正统统，上户部领银子，点花名册，发放军饷，全是他的活。和珅困，俩眼不黑，脸色惨白，俩眼倍黑，改熊猫了。转天还得上朝，也得忍着。散了朝，朝堂这儿待着，皇上批改奏章。刘墉真喝得出去，拉了下脸来。早是众人一喊，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臣刘墉有本，反正今天就是他。宣刘墉随旨觐见，品级台一跪，还是昨儿那套。觐见朕当，有何奏章？微臣我行走在街市以上，见八旗兵丁甚苦。食不充饥，衣不彻体，请国主万岁龙翼天才。皇上听心说，行啊，刘墉活挺瓷实啊。跟昨儿一个字儿都不差。有心说，昨儿你们刚讨完赏吗？算了算了，我找那麻烦你没必要，一会儿还得依着他，他还跟你这嚼他，他拿体力征服你，我还在这掰扯跟你这。行了，这个再赏给八旗兵两个月恩赏。皇上也想，让一让二没有让三的，明天亨利不能再来了吧？八旗兵丁相公，这不可能了吧？赏给八旗兵也应该，再赏给八旗兵两个月恩赏，下殿去吧。臣谢过隆恩。他回家睡觉，和珅一天一宿没睡。两天两宿了，和珅都快疯了，见天加班啊，我要休息。可是没办法，户部领银子，点花名册，发放军饷，转天来还得上朝。和珅受点累无所谓，但是他挨骂就受不了。为什么挨骂？户部领银子，领完银子点花名册，发放军饷，他得盯着呀，来回的巡视，听见两个兵丁跟这聊天，嘿，咱算倒了没有？怎么了？咱那头谁呀？辣头啊！和珅一听话，敢叫中堂辣头，叫我小名儿。听着吧，好听贼话。辣头啊，和珅，对呀、啊，跟他倒了没有？他当这八旗兵正都统当多长时间了？给他讨过一回赏吗？没有啊。看咱这刘中堂，刚来两天，四个月恩赏。要和珅干嘛吃的？干脆把和珅罢免了就完了，咱就跟刘大人了。和珅心说：“我两天两宿没睡，是因为罗锅啊。”哦，他出的这馊主意，他上殿讨赏去了。太可气了，发放完军饷，二天上朝，散了朝，在朝房这儿，和珅过来了，困得不行了，强打着精神找刘墉。刘大人，哟，和大人，哎呦，精神很不错，很饱满啊，你能找一个别的词儿夸我吗？我跟您说点什么事儿？刘大人，我没有瞧不起您的意思啊。我没有说我是正都统，您副都统，我看不上您，一点这意思没有。我就是觉得吧，您如果再上金殿讨赏，您叫上我，咱俩一块儿去，对吧？要不然我没必要挨着个骂。人八旗兵说了，我和珅什么事儿不管，刘中他副都统来两天四个月的银子，您叫着我怎么了？对不对？您别老一个人去。再者说，我也不是不管啊，我是不管事儿的人呢，我也讨赏了，该 讨给讨啊，对不对？我什么时候讨？一般都是冬至到了交天，皇上祭天坛。怎么叫祭天坛呢？这一年杀了多少人，刑部都列表往上报，然后办过什么大事都写好了，到天坛都烧了，这就好比给了玉皇了，这叫祭天。所以要路过天桥，就是咱这个剧场门口的啊，到天坛这烧。冬至交天，祭完了天回来之后，皇上换衣裳，转穿雕褂。清朝的时候，皇上转穿雕褂，这文武大臣才转穿雕褂。什么叫貂？现在也有卖的貂皮的衣裳啊，大衣半大都挺讲究，这一件也得值个三五万啊，而且还要戴那帽子，也有貂皮的帽子。最讲究的貂皮帽子是海龙的帽子，您要常听相声，您在我们作品里常提到海龙，都说您问他们谁知道什么叫海龙，海龙就是一种海獭的名字。最讲究的是银针海龙。怎么叫银针海龙呢？这个它有3寸多长的银针，这个帽子做得来，价格在20多万。这帽子搁在远处，您站这儿看啊，离着2米，您瞧这个帽子是银色的啊，就跟雪的颜色一样。您走近了再看，这帽子其实是黑的，这叫最上乘的银针海龙。而且这个银针海龙的帽子，不论顶卖，说这一顶多少钱多少钱，没有，按分量腰，比黄金都贵。比如说这帽子2斤，那您就算吧，2斤黄金得多少钱啊，这东西值钱，海龙的帽子。而且清朝这个冬至之后，皇上转穿貂褂，文武大臣啊也得穿厚衣裳，夏天他们都戴帽子，戴着那叫凉帽，到了冬至一转戴什么呀，戴大帽，两层，里边有一层衬帽，外边是自己的这顶子。当然这是做官为患的，普通老百姓戴不起这种帽子啊。清朝这些大官戴的帽子也讲究，分为红蓝白金4个顶子。红顶子一品大员、一品官、二品官都是红顶子。就是您看过电视剧，他们那个帽子上面有一颗珠子是红的，一品大员、一品官上面那颗珠子是红宝石，这是一品官。二品官红珊瑚。三品官脑袋上面这个顶子是蓝的，蓝的是什么呢？青金石，青金石啊。四品官蓝宝石，然后是白顶子，白顶子。五品官水晶。六品官砗磲啊，砗磲，你要常逛这武安市场，见过砗磲，特别的白，啊，雪白雪白，象牙是乳白色的砗磲。再往下就是金顶子，啊，都是黄金的顶子，五品官、六品官、七品官就是黄金。再往下是阴纹素金和阳纹素金，啊，阴纹就是凹陷进去的。您看这个墓碑上刻的字，全都是阴纹，往里边凹；阳纹是凸出来的。中国人崇拜这个传统，所以说阴纹要比阳纹高，一共到9品官。改换这些衣裳，这儿都换完了，我不就上殿讨赏吗？对不对？我不是不管啊，您这个讨赏，这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而且来说，我也不少讨啊。您这讨了4个月的恩赏，我比您讨的多呀。到冬至交天，我讨半年恩赏，半年的银子。其实有没有和珅说瞎话，我得唬住你。他讨最多2月，现在刘墉已经讨4个月了，已经比他高了，那不行，我得说瞎话，先把他唬住，反正他不知道。我讨半年呢，您看这眼看快到冬至了，我还讨不讨？你都讨完了，这么没有的事情，你去年教着我讨的也少啊。 这么看呢，和珅也不笨，这不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可是您得说呀，这是分跟谁，跟别人呢这就算行了，跟刘墉他可讨不着便宜去。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今晚的9点30分，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